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气。 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。金玉环，今宵别梦寒。清浅绿，酒一杯，声声滴滴催。问君此去几时还？枝桠，地枝角，枝角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天之涯。

那遥远海边，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。猛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失去过才知道失去的滋味，那种蚀骨般的痛苦。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讲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，那句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这是要把听歌的人心揉碎。这首歌就是来自徐佳莹《失落沙洲》。 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拘留我的心，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。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奇迹。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 马上听到的，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，从曲的深沉到词的考究和细腻，如果你慢慢的听，就会慢慢的被感动。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感动一天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前面，我真不知道要说点什么，好像说什么都会显得多余，不打破这种情绪也许就是最好的陪伴了。同样呢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请出李克勤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飞花》，明天见。 黑夜在拥抱白色的北海道，我们在寻找天使的微笑，烟花在燃烧，两个人多热闹，你希望永远想起这种味道。看着风中飞花坠落，了无牵挂，是萍水相逢的疑惑，最沉默的回答。看着风中飞花，像爱情的一刹那，变成回忆里闪亮的火花。